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15集，灵犀来历。二人正在说笑，冷不防前面传来一个惊喜的声音。 唐大哥！ 汤范循声抬头，却见那日分别之后就再没见过的陆林溪站在前头不远处，正一脸惊喜地看着他。没等唐范回过神，对方已经并作几步走上前来。 唐大哥，你怎么在这里啊？那天我回去之后，本想回去收拾行装之后，就厚着脸皮去过去蹭您的船。谁知道回头一看，才发现你们的船只早就上路了。怎么走得那样快？难道是知道我想蹭船吗？ 陆灵犀语气里透着一股亲热和欢喜，话语之中又带上一丝丝的委屈，令人听着也禁不住微笑起来。这不是又见上了？ 可见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哎，唐大哥，这是在逛街吗？我在无限住过一段时间，对这里熟悉，我带你们去逛吧。 我们正要找个地方吃饭。 那我可就更熟了，跟我来，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那可正好，看来今日有口福了。说话间，他带着唐范和钱三二人进了一间饭庄，要了一个陈设典雅、视野景观优美的包间，又轻车熟路地点了好几个菜，看样子从前没少来过。 唐大哥，这里的松鼠桂鱼做得特别地道，你今天得尝尝。改日若是你有空，城南还有一间是专门做冰镇黄鳝的，你们来得巧，夏日吃这道菜是最爽口了。 一清 啊，唐大哥怎么了？ 你知道我是朝廷命官，奉命来苏州办事的。 你说过。 那你知道我是来办什么事的吗？陆灵犀想了想， 莫不是与去年的饥荒有关？ 你说巧不巧，我刚过扬州你就找上门来，如今到了苏州，咱们又来了一场偶遇。说吧，你到底是何人派来的？跟上我又有何目的？伴随着唐范这句话，陆灵犀的笑容逐渐收敛。他笑起来的时候有股天真的味道，然而不笑的时候又显出几分冷峻来。原本一直带笑扬起的薄唇此时微微抿住，变得有些薄情的感觉。若是再多几岁，经过岁月的沉淀，这少年一定会变得更富有魅力，到时候也不知会有多少女儿家为他倾倒。 唐大哥这话是什么意思？ 明人不说暗话，你觉得我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二人四目相对，原本说说笑笑的轻松氛围霎时有些紧绷起来。钱三儿在一边也跟着悬起一颗心。昨夜陆灵犀在河上大显神威的时候他碰巧不在，但后来陆灵犀从唐帆那里离开的时候，他是亲眼看着官船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陆灵犀直接就从甲板上飞纵而起，稳稳落在岸上。那等高明的身手当时就让钱三大吃一惊，又听船工们说起陆灵犀救人的事迹，便觉得这人的身手在自己见过的人里边兴许只有随州和汪直能够与之不相上下了。现在眼见陆灵犀变脸，他当然就害怕对方会冷不防对唐范不利，正准备必要时冲上前去，却见唐范从那边夹起一筷子松鼠桂鱼送入口中。这桂花鱼的确不错，肉质鲜嫩，酸甜可口，很下饭。小二，上一碗白米饭，你们要不要？钱三儿瞬间泄气。 大人，您的气势能不能再稍微延长一些？ 这样让我这个当手下的还怎么帮忙撑场面呀？ 陆林夕扑哧一笑，摆摆手。 我不要，我不喜欢吃米饭。小二，给我来一碗白粥吧。唐大哥。 他看着唐范，表情认真，一脸纯良无辜。 你觉得我会对你不利吗？ 唐范接过伙计送来的米饭，道了声谢，并不急着回答他，而是先用筷子挑起一点米饭试了试，点点头表示满意。 嗯，这米饭也不错，太湖米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去年既然饥荒又水灾，为何现在却还有新米？难不成是别的地方运来的？ 陆灵犀摇摇头。 不是，就是去年新收的太湖米。太湖虽然泛滥成灾，但并非颗粒无收，去年仅有的新粮都被收入苏州富商们的口袋里。这间太湖饭庄正是苏州富商梁红一名下的产业之一。唐大哥猜猜这一顿饭要多少钱？ 唐范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放下筷子，反倒回答了陆林夕之前的疑问。 我觉得你不会对我不利，否则就不会与你秉烛夜谈了。我也希望你能对得起我这份信任，毕竟不是什么人我都肯让他称呼我为唐大哥的。 陆灵犀一怔。 啊，从在船上那会儿您就开始疑心我的身份了？ 当时周围那么多船，你却偏偏将人拉到我船上。后来我也并未与你说我要前往苏州，咱们却好巧不巧就在街上相遇。一个巧合不难，难的是种种巧合。若是你多些耐心，倒不必这么急着与我出来相见，等我前往吴江的时候再在那里相遇，岂不更好？ 此时的唐范嘴角噙笑，目光流转，语调轻描淡写，却有着说不出的风流写意。陆灵犀呆了半晌，才忽然冒出一句话。 唐大哥，你笑起来可真好看。 唐范语塞，他的嘴角抽了抽，有些闹不清这少年时而精明时而天真的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了。 若是不说实话我就走了，这里的松鼠桂鱼再好吃，我也没有兴趣与一个居心叵测的人一道共用，免得糟蹋了食物。 唐范坐势起身，陆灵犀急了，连忙伸手拦住他。 啊，唐大哥，你别生气，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我的确是受人之托而来的，不过不是对你不利，反倒是来帮你的。 帮我？ 陆灵犀点点头，目光诚挚而恳切。 是，你不要走，先听我说完好不好？ 你说说看。 我没有骗你，我的确是平湖陆家的子弟，也的确是出门游历在外。你看，这是我随身佩戴的玉牌，上面刻着我的姓名，正是家中长辈所赐。只不过这次在京城的时候遇见了一位故人，他说了你在苏州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让我南下找你，施以援手。我虽然生在平湖，从小却在苏州长大，在这里也有一些朋友，也许能帮得上你的忙。 你那位故人是谁？ 怀恩。 怎么是他？ 怀公曾在苏州府待过，与陆家有恩，陆家与他素有往来。这次我去京城，照老规矩都会去他宫外的府邸拜访，正好遇上他休沐在家，便托付了我这件事。他说上次太子的事情与你无关，是对方因为要对付太子反倒连累了你。这次你出来查案，东厂那边的人可能会趁机给你下绊子，让我顺道过来保护你。 他从怀中拿出一封信递过来。 啊，这是怀公的亲笔信，上面还有他的私意，足证我所言不虚。 唐范接过信，并没有急着打开，反而问，此事与东厂有何关系？ 怀公说，苏州这边每年都会给东厂厂工上名送上不少孝敬，以前也给西厂的，不过现在西厂没了，东厂独大，他们更要巴结。 怀恩这人素来低调，但他在朝中人缘极好，万党借着皇帝昏聩整治了不少大臣， 怀恩总是能救则救。此番唐范虽然被东宫之事所累，但其实他知道太子身不由己，也没有怪怨过。没想到怀恩转头却派了陆灵犀过来，这让唐范意外之余也确实有点感动。对于此事你有何见解？陆灵犀表明身份之后，他说话就更加爽快了。 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在京城听怀公说了一些。哦，对了，唐大哥，怀公还让我转告你，他说吴江县令的叔叔是南京户部尚书陈景。 竟然还有这种关系？大明迁都之后，南京虽然还设有六部，但职权基本已经被北京六部所取代，成为官场上人人皆知的养老圣地。但南京六部其实也不是一点权力都没有，最起码南京户部尚书就不是如此。因为南京户部要负责征收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这四地的税粮，而这四个地方自古富庶，实际上就相当于全国近半数的税粮都掌握在南京户部尚书手里。虽说最后税粮要上缴北京，但在此过程中依旧有许多可供操作的地方，因此南京户部是个实打实的好地方。南京户部尚书更是人人向往的位置，如果在北京混不下去，注定只能到南京混，那么所有人的第一选择那必然是户部。这还不止，除了税粮之外，南京户部也还负责全国的盐引勘合。也就是说，如果商人们想要贩盐，就得先从南京户部那里拿到勘合及贩盐许可证，才可以进行合法贩卖，否则就是贩卖私盐，被捉住了是要重惩的。如此说来，苏州知府避而不见，态度蹊跷，想必也是与此事有关了。唐范觉得他一开始还是将这件事想得过于简单了些，本以为自己只是过来巡视灾情，当当和事佬罢了，没成想来到这里之后才越发觉得事情复杂起来。而且陆灵犀说的越多反而显得越发杂乱，东厂、南京官场、苏州府、吴江县，这一连串人事放在一起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换作寻常官员，别说查明真相了，只怕想想都要退却。但陆灵犀看见唐范听到这里头的干系之后，非但没有露出犹豫迟疑的神色，反倒一副兴味盎然的模样，似乎发现了什么有趣事情。 唐大哥， 陆灵犀忍不住探寻地叫了一声。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去吴江县看看吧。陆灵犀想也不想， 唐大哥，让我跟你们过去吧，我会武功，也可以保护你。 说罢他可怜兮兮地看着唐范，似乎害怕对方因为一开始的隐瞒而留下恶劣的印象，问完话之后便要撇开自己单独行动。唐范却并没有在意，陆灵犀一开始之所以隐瞒怀恩那部分事情，估计是想借机试探一下自己能否入得了他的眼，这些少年心思不足为道，更不算冒犯。更何况唐范对陆灵犀的印象确实不错，下意识也总会对他心软几分。 可以，不过在苏州的这段时间，凡事要听我命令，你若做不到便休怪我无情。 陆灵犀听得此话，登时整张脸都泛光了。 那是自然，我一定会乖乖听话的，你让我往东我就不会往西。 千三闻言立马警惕地瞪着他，这是要抢自己的位置啊。陆灵犀见他一脸戒备，还笑着对唐范道， 唐大哥，你身边的人除了那两个东厂的，就只有这个瘦弱不中用的了，就算有什么事儿，他也保护不了你，还不如让我贴身服侍你，我可以充当小厮，也可以充当护卫，一举两得多好啊。 谁瘦弱不中用了？ 我也是在北镇府司当过锦衣卫的好不好？不信咱们来过两招，看谁怕谁。 陆灵溪上下打量他，表情是迟疑间怀疑的。 你锦衣卫？ 钱三的男人尊严和面子遭遇严重挑战，二话不说就要挥拳上去，是要将这小子狠狠打倒在地上。谁知道陆灵溪不闪不避，反倒伸手握住他的拳头，微微侧身，顺着他的去势轻轻扭转了一下手腕，姿势优美，身形矫捷，另一只手甚至负于背后，没有动用到半分。钱三儿便不由自主地往前扑跌了出去，眼看就要摔上好大一个狗吃屎，忽然间腰带一紧，又被人四两拨千斤地提了回去。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他就已经满脸迷茫地站在原地，手中拳头甚至还保持着方才挥出去的姿势。 啊，你没事吧？ 陆灵溪关切地问，又扭头朝唐范笑容灿烂道： 唐大哥，你瞧，这人的确不行，不足以保护你，还是我好吧。 钱三儿觉得自己给唐范丢脸了，不由羞愤交加，脸色涨得通红。 大人，大人。 在他们俩嬉闹的当口，唐范已经施施然将一整面松鼠桂鱼肉都消灭干净了。行了，别闹了，你们还吃不吃？不吃就走了。 哎，唐大哥，刚才你没瞧见我的身手吗？ 唐范伸手在他脑门上一弹指，瞧见了，很爽利，比锦衣卫强，行了吧。陆灵溪这才欢天喜地。钱三儿觉得自己很有必要为锦衣卫证明，忙反驳道： 大人，别说随政府使了，即便是薛监护他们出马，也够这一小子喝一壶了。 唐大哥说我好，那我便是好，任你狡辩万般也无用了，何必白费力气。 钱三儿气了个倒仰，对他牙痒痒： 谁说你好了？大人那只是为了安慰你罢了。哼。 唐范懒得听两个人小孩似的斗嘴，当先便走了出去，二人这才鸣金收兵，紧随其后。吴江县就在吴县隔壁，两个地方紧挨着，不单名字上只有一字之差，连距离也近得很。唐范三人从官驿要来三匹马，便直接驱马前往吴江县。午饭后出发，很快便到了。刚进城，他们便觉得这里氛围比吴县又更压抑了一些。城门处的人进进出出，下宫的、做买卖的、走亲戚的，与别处并无不同，只是人数上要少了许多。陆灵溪提醒道： 吴江县城有东西两道城门，我们进的是东门，从西面出去才是太湖。 唐范点点头：那我们先去西门看看。谁知三人刚走没多远，便见一行人从身后追了上来，为首之人身穿七品官袍，正是吴江县令陈鸾。